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其实早些时候周迷就看见他了，那时候是在入场，他走在红毯上，隔老远就觉得他白得发光，走近些更不由感叹，明星就是明星，那么小的脸，那么瘦的身材。贺清婉走进到琉璃台这洗手，周迷往他手里看一眼，好像是沾了些红酒还是果汁。镜子里造型团队给他做出来的造型，妆底看起来没有半分瑕疵。贺清婉也在看他，很明显他知道周迷是谁。周迷记得顾菲菲说的，这圈子其实挺小，两人谁也没出声，目光只在镜中有个来回。贺清婉垂眸转身时，周迷明显看见他脸上鄙夷之色一闪而过， 他莫名就有些想笑。谁不是趟过同一条河？区别只在于一个已经上了岸，一个没有而已。没有谁能留得住那条河。 直到10:30，这宴会才结束。魏成忙成这样，也还记得给他备车。他坐在车上才得空看手机，有谭燕西给他发来的消息，问他结束没有。周迷回复： 刚结束。 去我那一趟，收拾2000换洗衣服帮我送过来，我让司机去接你。 不用，魏成给我准备车了。 谭燕西就没再说什么，发来一个位置共享。周迷意想不到，那地址是在医院。 怎么了？ 谭燕西一直没回复他。周迷去了趟谭燕西的公寓，也没细看，随意挑了2件衣服，急匆匆便往医院去了。路上发微信问具体在哪，谭燕西才回复他，发来病房号。深夜的高层住院区，冷白灯光混合消毒水气息，冷气打得足，一出电梯皮肤积一层鸡皮疙瘩。走进病房，隐约听见里头似有对话声，周迷不由得停下脚步，分辨一会儿，听出来另一道声音是隐策。 三哥，这事儿真没考虑的余地，这回的投资案到现在的进度三哥你也看见了，也手把手的验收过了，我不认为自己做到了十全十美，但大体没出过什么纰漏，我一直在等这个锻炼的机会。 机会还有， 可是 你真当这事儿我一个人拿得了主意？还有没有事？没事就赶紧走吧，不瞧瞧已经几点了。 片刻，房间门打开，尹策好似没料到周迷在外头，顿了一下，微微点头，跟他打声招呼。周迷也点点头。尹策走了，周迷推门进去，谭燕西就躺坐在病床上，穿一身病号服，灯光偏冷，照在他身上，脸上苍白，整个人过分的清癯，神色更是厌烦。周迷走过去，把装衣服的袋子放在座椅上，翻他床头病历卡，上面病症写的是急性胰腺炎。他坐在床沿上，偏过头去看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 这人怎么回事？待在这冷冰冰的病房里，身边没有半个人，连来个隐策也不像是探病的，而是来跟他索债的。 周迷手伸过去握住他的手，谭燕西顿了一下，好似准备挣开去，但到底没有。周迷低头看，看他皮肤苍白的手臂上有细小针孔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医院？ 中午。 怎么那时候不跟我说？ 你不是去魏城那儿忙去了？ 谭燕西语气平淡，由着他握了会手，他还是抽回去，一把掀开被子下了床，要去冲个澡，一面对他开口， 时间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。 周迷没做声。过会儿，谭燕西洗完澡，拿毛巾擦拭头发，从浴室出来，脚步一顿。 你怎么还没走？ 周迷转头去迎他的目光。 我再陪你一会儿。 谭燕西盯着他看了片刻，神情一时缓和。他丢了毛巾到一边，就这么坐回到床沿上。 头发得吹干，又患上感冒不更恼火？ 没找到吹风机。 这是医院，又不是酒店。附近有超市吧？我看看去。 谭燕西将他手腕一捉。 别折腾了。 周迷站了会儿，看见旁边有个大纸袋，挣开谭燕西的手走过去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好几条单独包装的干净毛巾，还有牙膏牙刷之类，猜想是莫妮卡准备的。吹风机倒是没有，估计一时没想的那样周全。周迷又拆了一条干毛巾，走到谭燕西跟前递给他。 再擦干点儿。 谭燕西抬眼看他，笑了声。 你不帮我？ 然而，真当周迷要上手的时候，谭燕西又将他的手扶开了，自己低下头去，拿毛巾随意地揉了几下。 你这…… 周迷到底看不过眼，还是将毛巾夺过来，包着他头发细细地擦。他挺不耐烦，几度想把周迷推开去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没这么做。过会儿周迷总算松开，毛巾只能擦干到这程度了。他把用过的毛巾都收拾整理，准备下去一趟。谭燕西问他， 还要干什么？ 买些装水啊。 你不回去？ 不行吗？ 谭燕西没说好与不好，可能生病的缘故，他情绪不高，平日玩世不恭的态度一点儿也见不着了，只有生人勿近的一种阴沉。周迷倒没觉得害怕，莫名觉得此刻的谭燕西才有种真实感，一个疲惫的、郁郁寡欢的普通人。周迷看着他， 好歹你陪过宋满六个小时，我也得陪陪你才算对等。 谭燕西也抬眼去看，目光一时明灭不定，却没说什么了。医院不远处就有24小时便利店，周迷买了牙刷、卸妆水、洗面奶和一次性内裤，再回到病房里。他走去浴室，正歪着脑袋摘耳朵上耳饰，门口光线一暗，抬眼往镜子里看，谭燕西走了过来。 你要用啊？ 谭燕西摇头，也不进来，就在门口看他。他几分莫名。他身上还穿着参加晚宴的连衣裙，黑色挂肩的一字领，款式简约，勾勒出云庭曲线。脖子上一条不大抢眼的钻石吊坠，耳环和戒指跟他是一套的，黑色裙子和首饰都很衬他内里沉静的气质。 谭燕西抱着手臂打量神色。 哦，魏成给你打的衣服啊？ 嗯，都是他借我的，还得还回去。 不用还了，我跟他打招呼。 魏成装扮女人的眼光没得说，可能是性向天赋，他觉得眼前的姑娘分外昂贵，像是孤品的古董瓷器，价值连城。 我留着也没场合穿。 跟着我还怕没场合？ 可是这都已经穿过一回了呀，谭总的女人不是该回回穿新衣？ 他故意的语气。谭燕西就笑了笑，周迷慧结得很。周迷将首饰拿绒布袋子仔细装好，往外走，也推他。 你让一让，我洗澡了。 他将首饰放回到自己的提包里，从给谭燕西带换洗衣服的纸袋里拿出件 T 恤。 借我穿一穿。 我是不是没提醒过你？ 什么？ 你穿我的衣服，效果跟不穿也没什么两样。 赶在脸红之前，周迷赶紧进浴室。周迷只冲了个澡，没洗头发。出来时，谭燕西已躺坐在床上，先眼看看他，又开口：“ 你还是回去吧，这也不是什么需要陪护的病。” 你真的要我走啊？ 周迷定定地看他，仿佛只要他说是，他便会一秒转身，绝不拖泥带水。谭燕西不作声了，片刻朝他招一招手。 过来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